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好啦，汪兆铭就同蒋介石讲啊，如果你要同武汉开战，你失败咧，咁就讲国民党就玩完啦，共产党就弹起啦。咁但如果你赢咗咧，咁就你个人就玩完啦，咁样。咁蒋介石就答佢啊，坚持呢个反共救党嘅主张，好坚定咁样答复呢个汪兆铭。蒋介石讲咩咧？嗱，大家睇完歌幕。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的时候，那么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担负起来，绝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就是将来国民党失败了，我个人可以负起这个责任。说国民党之消灭，完全是我蒋介石一个人搞出来的也可以。如果共产党被我们国民党消灭了，那只要他是纯粹国民党员，能为本党奋斗争气，无论什么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他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可以不管，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嗱，两个即系基本上系可以讲话国民党最有影响力嘅人坐埋一齐，系嘛？即系喺度讲数吓。而之前蒋中正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嘅身份发咗个通电俾所有嘅即系呢一个国民革命军嘅将领啊，要求佢哋咧即系拥戴汪兆铭复职啊。呢个门面就做咗啦，但系条件就系、是。喂，你要清党，蒋介石即系嗰个电文就话要服从呢个汪兆铭嘅领导，但实质上佢掌握军队嘛，大佬边个有实力先？你汪兆铭系乜都冇，你系要依附呢一个鲍罗廷，依附第三国际，靠共产党帮你系嘛？到最后系要食咗你噶嘛？咁所以政治就系咁嘅，你就系讲实力。喂，当时如果落大家喂。两个都是平起平坐的啦，即是汪蒋之间，当然他们恩怨很多的，是吧？跟着讲完这笔后面还有很多笔，是吧？但是个问题就是你要讲实力的嘛，个实力就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那个蒋中正，是吧？他领导这个国民革命军、啊、去北伐，而且节节胜利，那他有他的实力在这里，你谷于你要跟他讲数。咁啊，鲍罗廷都好清楚，所以鲍罗廷系坚决反对呢一个蒋介石嗰个所谓国民革命军杀到去呢个浙江，系嘛？即系东南，佢系反对嘅，基本上系啊，浙江、江苏呢啲地方，系嘛？但系佢又成功喎，系嘛？蒋中正呢一番说话讲得好清楚啦，系咪？一定要消灭共产党，系嘛？而且蒋中正。仲是非常之嚴正劝呢个汪精卫放弃武汉要去南京，是吧？咁蒋中正嗰段说话呢就咁样讲嘅。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来。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 但是呢這個就是剛才這我引述的這幾段對話，大家熒光幕看到的很精彩啦，是吧？那這個蔣汪二人的對話呢，其實反映了一件事，即是世傾則絕，利窮則散，這八個字有啱用的，是吧？即是你講句難聽啲，你又可以話蔣介石要挟佢啦，係咪？你可以咁樣，即係客觀事實就咁噶，兩個人嘅對話就咁啦。當時成個中國嘅形勢就咁樣啦，係咪？擁有槍杆子嗰個係蔣介石，係咪？個客觀嘅情況就係咁。你可以話蔣介石同汪精衛講呢番説話，你係要挟佢反共，你係要挟佢清黨，你可以咁講，係咪？個政治現實就係咁樣，係嘛？即先唔講清黨或者反共喺當時嚟講啱唔啱咧，國民黨係嘛？咁當時前面我哋講咗一大堆啦，包括啲中央監察委員嗰啲好有民望嘅人，好有社會地位嘅蔡元培係嘛？吳志輝都係咁樣睇噶啦，係嘛？咁當然就即係研究歷史嘅人，咁你又可以有啲唔同嘅評價啦，啱唔啱啊？係嘛？但汪兆銘就不接受呢個蔣中正的忠告，雖然他口頭上就話俾呢個中央監察委員吳志輝聽，共產黨實以本黨為利用品，本人亦不贊成共產黨的階級革命同埋勞農政策，係嘛？咁亦都同呢個貴系嘅張，即係呢個白崇禧講要將呢個叛逆嘅民眾捆綁起來，係嘛？咁表面就講呢啲嘢啦，同吳志輝就講：喂，我都係唔贊成共產黨嗰套噶啦，係咪？共產黨亦都係利用國民黨嘅啫。咁呢個就同中央監察委員吳志輝講嘅，亦都同呢一個即係白崇禧將軍就話要將叛逆嘅民眾捆綁起來，係咪？但係佢暗中咧就繼續同呢個武漢聯絡，甚至同陳獨秀、周恩來呢啲咁嘅共黨頭目咧就秘密接頭啊！咁喺呢個1927年，即係民國16年嘅4月5日，蔣中正、吳敬恆、蔡元培、李石曾、李濟深、黃兆宏、李宗仁、白崇禧、古應芬、柏文偉、宋子文、金乃光啊，呢一啲中央執行委員咧，咁就請呢一個汪兆銘咧，上海特派交涉員工處咧，就大家商討挽救國民黨嘅危機啊嘅辦法。咁而汪兆銘同陳獨秀咧就聯名發表宣言，係嘛？亦都喺同日咧就喺上海嘅報紙出現啊。嗱，4月5日嗰一日啊，呢啲中央執行委員就同汪兆銘喺上海特派交涉員工處咧，就大家開會商討挽救危機嘅辦法。但是汪兆銘同陳獨秀兩個人聯名發表的宣言呢，就竟然在那日的朝頭早呢，在上海的報紙呢就已經出現了。啊，那這個汪兆銘、陳獨秀就各以這個所謂國共兩黨對等的地位就發表聲明，即是對等的地位就是國共兩黨的黨魁那個資格。汪兆銘就代表國民黨，啊，陳獨秀就代表共產黨黨魁，兩個黨魁的身份對等的資格呢，就在上海發表這個即是汪陳聯合宣言，特別聲明呢，我們的團結此時更非常必要，並且針對國民黨人即是這個在醞釀中的反共行動提出警告。咩叫醞釀中的反共行動呢？就即係呢一個國民黨嘅中央監察委員全體會議通過嘅，即係呢個反共清黨嗰個決議案。呢，這個就係話國民黨人醞釀嘅反共行動。嗱，你作為一個國民黨嘅黨魁、國民黨嘅領導人，你同共產黨個頭係咪？去發表一個聯合宣言，又冇經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意，係嘛？咁然後你就係幫國，即係共產黨，即係企喺共產黨呢一邊，就叫啲國民黨人唔好醞釀呢啲反共行動。喂，這個非常之可笑。即係所以我即係我哋讀歷史啦，係咪？即係汪兆銘呢個人，汪精衛呢個人，即係我對佢嗰個評語咧就係、是。 悠柔寡断，进退失据，个政治判断能力非常之低。但系佢系咪一个坏人呢？绝对唔系一个坏人。但个政治嘅判断力系非常之低。喂，佢喺呢个民国成立之后位居要进，系咪？之前又国民党领导人又做过，后来又做行政院长。嗱，而家喺呢一笔所谓清党之后啊，啊发生咗好多事，到最后佢都做过行政院长嘅，大佬系咪？即系国民党都冇离弃过佢嘅，系咪？因为佢都算系国民党嘅元老啊，国民党冇离弃过佢。但系佢对呢个政治嘅判断咧，个能力就真系非常之低。嗱，当然头先讲嘅蒋中正。即係都係帶有恐嚇成分㗎啦，逼佢清黨係嘛？因為你有軍隊嘛，即係如果唔係你蔣介石，你憑乜嘢去？一方面就要佢復職，另外一方面就要佢清黨係嘛？你復職之後你就要清黨啦，咁樣咁即係好似逼到佢冇彎轉咁啦。咁但係佢完全就唔聽呢、這個即係咁嘅勸告，或者唔接受呢種所謂要挟啦，可以咁講係嘛？咁你如果你支持蔣介石嘅人就話佢唔接受蔣總司令嘅忠告啦，係咪可以咁講啦？係咪？咁就口頭稱是，心裏說不，行動又繼續說不，係咪？所以佢一方面就對呢啲中央監察委員好似吳志輝呢啲人講，共產黨靠唔住嘅，佢一定係利用我哋國民黨噶啦，係咪？我亦都唔贊成共產黨嗰啲牢籠政策，係咪？另外一方面又呼籲嚇，即係軍隊嘅將領咧，對嗰啲所謂嘅即係嚇共黨分子咧，就要嚴厲啲咁。但係另外一方面，佢就同呢一個陳獨秀咧，就發表呢個咁嘅聯合聲明。而呢個聯合聲明見報嗰日，就正係呢一個蔣中正等中央執行委員同佢商討呢個所謂挽救危機辦法嘅時候，係咪？嗱，佢嗰個聲明咧，即係對於對於呢、這、一個國民黨啊，即係所謂醖釀中嘅行動咧，咁係講咩咧？咁樣啊，咁佢就提出一樣所謂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咁系咩意思呢？呢个系呢个意思好清楚，就系话，喂，你而家中央监察委员会话要清党，咁你系咪违背咗？呢、这、一個孫總理嘅聯共政策咧，其實嗰個叫聯俄融共啦，係嘛？咁而家佢都講叫聯共政策。咁呢個之前我哋都講過，即係聯俄聯共輔助農工三大政策，武漢政權就喺國民喺呢個共產黨即係操控底下，就提出呢個所謂三大政策嚟代替三民主義，係嘛？佢同陳獨秀嗰個聯合聲明竟然講，即係話咧，我哋唔可以做呢啲咁嘅嘢，唔可以國民黨唔可以做呢啲所謂反共清黨嘅嘢，係咪？個理由咧就係話，如果你做呢啲嘢，咁咪即係違背咗總理嗰個所謂聯俄聯共啊呢一個咁嘅政策咯，係咪？咁呢個就即係用總理嚟壓你呢啲國民黨人，好休息一陣。